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FM 100.6，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关注一下青年群体的一个体制的问题。这也是源自于我最近看到的一则新闻啊，是人民日报在官微当中提到的一个调查，说30%的大学生体质健康不合格。这个的确还是需要引起我们的这个警示的啊，毕竟年轻人就是我们的未来，所以我们也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去关注一下我们这个青年群体他们的一个体质健康的问题。来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刚才说到的这个调查数据啊，我相信严老师可能也有所关注， 对，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数据的结果的时候，的确还是挺让人去担忧的嘛，毕竟就像我说的，年轻人是我们的未来，但他们如果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甚至说如果还有再严重的趋势的话，那这个未来的确是我们有点像看不到未来的那种感觉了。 对， 我们看到这个调查当中也显示了一条啊，就是说他们体质健康不合格，那造成这样的这个原因，就是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原因，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说是懒得动。这也是我们现在好像很多朋友会有就是拿这样的一句话来当借口啊。 嗯， 其实严老师之前在节目当中曾经也和我们提到过一点，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越发的方便了，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精彩，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确是少了很多日常的一些行为活动，又或者说是一些我们必须要做的运动习惯，都会因为科技的力量而发生一些改变。那对于我们的这些青年群体来说，他们其实是不应该这样的，他们是朝气蓬勃的，他们应该是有点像我们开玩笑说是这个停不下来的，可现在他们变成了懒得动，最终导致的就是有30%的大学生体质出现了这个不合格的情况，这就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点了。那我们刚才也说了，今天要听严老师和大家去谈一谈我们青年人这个体质健康的问题，那您觉得我们要从哪些角度和大家去入手说呢？ 首先呢，就是孟莹刚才提到的这个就是在人民网上这个新闻吧，我也看了，但是你要从头到尾看下来它这个新闻呢，其实这里头还是有我们值得骄傲的地方，同时呢也有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嗯， 为什么说值得骄傲的地方呢？你比如说第一个呢，它是针对115万余人学生的体质呢进行的一个调查，然后呢根据这个调查的结果呢所报道出来的相关的一些数据。但是它首先讲的就是全国学生体质健康不及格率呢基本呈下降趋势。 嗯， 我想这是我们值得高兴的一个地方。然后呢他又说到呢，就是截止2020年呢，我国30%的大学生体质健康不及格，其中呢最重要的因素呢是就是孟莹讲的懒得动。 那么同时呢，就是说他在这个监测报告当中实际上呢还提到呢，就是不及格率呢还有小学生呢是 6.5%， 初中生呢 14.5%， 高中生呢是 11.8%， 而大学生呢是 30%。那么如果按照这个百分数来看的话呢，大学生是最高的。但是你倒过来，如果从这个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到大学生呢，你又会发现这个不及格率的百分比呢是一个逐渐上升的这个趋势。 对， 那换句话讲，那是不是意味着小学生最低就是最好呢？其实当然这里头是一个方面，但是更重要的其实他在后面的在分析的过程当中呢，他说到呢，就是小学生呢实际上呢他从这个课业的压力来讲呢相对是比较小一些的，所以呢他在活动的这个部分呢是比较多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小学生的这个不及格率呢相对偏低，是因为他在这个段落呢，他一方面呢是学业相对来讲压力小一些，第二个呢本身学校的体育课和活动课呢安排的更多一些，可能在这个部分呢家长呢也关注的多一点。但是到了初中和高中呢，你就会发现他比小学呢要增加了。其实这个时候往往我们现在说的比较多的就是中小学生的体质，他的健康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常常会提到他的肥胖的问题，会提到他的这个进食的问题，还会提到呢他的体质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呢，其实呢到初中和高中呢这些学生的课业的压力呢实际上来讲从现实的角度确实是在增加的。那因为无论是从中考也好高考也好，大家都知道它背后意味着是什么。但是为什么到了大学生又增加到 30% 呢？实际上这个里头呢大家要注意到这个 30% 的背后，就刚才孟莹提到的还有一个是懒得动。 对， 那么我看下来这个报道当中呢，实际上他也提到了，也就是说这个人到了大学阶段呢，一方面他有了专业的这个概念，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呢他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这个个体，他对这个外部的这个世界的兴趣呢更为广泛了。所以对他们来讲呢实际上是选择的可能性变得多了，而不像呢小学生的压力不大自由自在，那么也不像呢中学和高中呢有升学的压力。当然这不是说你上大学就能轻轻松松的去完成这个学业，其实你真的要认认真读书的话呢是非常累的一件事情。因为什么呢，我也常常跟我的学生也讲，这是你们呢走向社会职业化的第一步。那么也就是说你在大学如果学得好，你可能在未来的职业道路上呢你走的就更稳。如果你在大学走的不好，换句话说你不努力的学习，不认真的观察这个社会，不培养自己的良好的思维方式和学习的习惯和基本的知识架构，你到这个社会上是没有任何生存能力的。但是呢又恰恰在这个阶段呢，其实我们社会给他提供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呢五彩缤纷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这个懒得动呢，其实很多的时候呢我想绝大多数的大学生他并不会认为体育锻炼对他身体是没有好处的，而是有更多的刺激他吸引他的地方，他觉得我的身体是没有问题的，说的不好听点就是我身体还可以有挥霍的这个资本。 对啊，年轻嘛。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认为呢比如说这个东西对我是更有用的，或者是那个东西对我是更有用的，反正我锻炼我可以只要有个时间我就可以。而人的这个健康其实呢它又不是说是像得了某种急性病一下就有什么问题，它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 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出现30%呢，我认为呢这里头有这个阶段学生呢他各种各样的影响他的因素比较变得丰富起来，它是存在的。另外一个呢确实呢这个30%呢也体现了大学生的 主动锻炼的部分呢是不够的。 嗯，但是我觉得也可以从您的这个口气当中听出来，他们也是情有可原的。 因为什么呢？其实我们讲呢，这个健康呢，它没有终点，它是一个过程，它需要用你的一生来去呵护它。换句话讲，你对它好，它对你就好；你如果对它不好，它对你一定是不好的。而且这个不好还是慢慢的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感到它的不好。当你真的感觉到它的不好的时候，你的身体就真的出了状况了。 哎，对。 所以你看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他生活的不规律。你比如说我们在节目当中以前讲过，比如说睡眠的问题、饮食的问题，还有 作息 的问题，可能还有情绪的管控的问题。所以很多的时候呢，你的身体好，底子正在一个旺盛的成长阶段，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你挥霍它，它给你的回报是毫无客气的。那一定是非常针对性的回报，所以你不锻炼的话，身体就会有问题了。所以我觉得呢，这就是说，在这个30%的这个大学生当中呢，尤其是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过程，国家在培养你们成为一个专业领域当中能够为国家服务的人。那你这个时候身体的体质如果不好的话，体型走形的话，比如说胖的问题、进食的问题、心肺功能不够的问题，你怎么去为国家服务呢？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增强这个体育锻炼的意识啊。 对， 那么这个对青年人来讲，我想在这个青年节刚刚过后的第二天，我们讲这个话题呢，也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也很有必要啊。 对， 就是让我们的青年朋友都能够有体育锻炼的这个意识。 对， 但同时其实他们也是需要将这样的一个意识落实到实处的。 对， 在我们的学校当中，其实最实际的体现呢，那就是通过体育课去呈现。 对 啊，带着不管是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 对， 只要上学就有体育课。 对， 对，所以其实我们是通过体育课的这个手段作为一个载体， 对， 先去给他们实现一种体育意识也好、体育习惯也好，或者说是体育行为的培养。但同时呢，等走出校园，或者说是再小一些的这些孩子们，他们在校外去参与的一些关于体育运动的各种培训，也是一种辅助的方式。 没错， 哎，再去让我们的这些青年人啊，能够继续去保持这样的一个行为。那我们就先把学校当中这个体育课和大家去说一说。 对，其实我问一下孟莹，你比如说你上学的时候，无论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你能够记住的可能最多的是老师。如果在大学的话呢，你可能没有很多的印象，说我这个老师做了什么科研课题。但是你一定有印象，他在讲课的时候一个表情、一句话，甚至他的一个微笑，可能你能记忆你一生。 我还以为您要问我你印象最深的老师是哪位，我这样说还真别说，我对我的体育老师印象都可深了，因为我就喜欢上体育课。 其实就在学校来讲，你看维持一个学校能够可持续的发展，你比如说现在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你像呢，刚刚过去的习总书记到清华大学参加的就是清华大学建校110周年的纪念活动。那么一个大学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呢，其实是和这个学校呢有一个稳定的教师队伍，还有呢非常重要的就是作为这个学校来讲，既是这个学校的顾客，也是这个学校的产品的学生。而老师和学生靠什么连接起来的呢？靠的就是课堂和课程。所以刚才孟莹提到的呢，其实这回教育部发布这个就是有关进一步加强中小学体质健康工作的通知，还有发布的这个体质调查的结果当中呢，他就提到一堂体育课关乎学生的成才。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在一堂体育课，其实它和物理课、化学课是同样的，而且它比这些课呢还要多一样东西。这是我在过去的当中呢也是引以自豪的，就是体育课和所有的课程都是一样的。比如说它应该有教材，它有 课堂的同样的时间，但是体育课呢不仅有教学的内容，而且还有身体活动的部分。 嗯， 所以这是体育课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有别其他地方。嗯，所以你看他现在呢就是从这个就是2021年的这个教育工作会议当中呢也特别提到呢，就是要抓好五个管理工作。一个管理工作就是作业，一个就是睡眠，一个就是手机，一个就是读物，就是看什么， 嗯， 最后一个就是体制管理。 嗯， 所以你看这些作业也好，睡眠也好，手机也好，读物也好，体制管理也好，其实有很多呢是老师通过课堂传播给学生的。那么你像体制管理的部分，那体育课呢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 嗯， 所以呢这就是说我们在学生的体制的变化的过程当中，一方面是外部环境对他所产生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学生自己在这个体育课的学习的过程当中，还有在学校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学校给他的一个氛围，让他养成了一个正确的健康观，还有呢科学的锻炼的方法。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从我们要求他去动到他自己呢主动的去动，就像我们去年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我们有的时候不能够正常的在学校里头上课的时候，如果在家庭，那么在这个时候在没有体育课的情况下，没有课余体育锻炼的这种氛围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学生怎么去能够自主的去锻炼，其实这个是很多的时候是你过去在学校和课堂当中所获得的信息就变得很重要了。 嗯， 所以呢你看从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调查的结果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堂体育课其实对一个人的成才来讲的话呢，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在这个里头呢，你比如说我看到的这个报道当中呢，它特别提到了呢就是有几个主要的特点啊。第一个呢它叫增和减，啊，让学生的体质健康强起来啊。那就是增是什么，减是什么，如果孟英按你的判断，这个增应该是增加什么，减应该是减少什么？ 增当然是增加我们活动身体活动的时间， 对， 减少久坐不动的时间， 还有减少作业。你看他前面提到的五点， 是 啊，这个五点里头呢，其实这个不是说作业不重要，其实就是合理的安排学生的作业，这个对他温习来讲的话，对他很好的学好这门课业来讲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啊，所以说呢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首先强调的呢就是要增强体育锻炼的时间啊，然后呢减少课业的压力的这个分量啊。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比如说什么样的运动他讲才能够让学生的体质健康强起来呢，你比如说他就规定了啊，小学呢1到2年级每周4个学时。 嗯， 我不知道您的姑娘是不是 达到了，我们除了周五每天都有体育课。 小学3至6年级和初中呢每周是3个课时。然后高中呢是2个课时，有条件的学校呢要每天开设一节体育课。 对 啊，同时呢还要保证呢这个学生每天在校内校外呢各有1小时的体育活动。所以我们实际上现在会发现，我有学生他们也在做调查，那就是说在学校里头他确实有保证每周的体育课的时间和每天1小时的锻炼时间，但是回了家以后就没有这个锻炼的这个时间 了。对，回家的那1小时无法保证了。 对，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你得算算简单的加减法，就是以24为最大的一个数，所以你可以减去8小时的睡眠时间，减去比如说一天的体育课的45分钟时间，再减去1小时的课余体育锻炼活动的时间，你看看还有多少时间。那么这么多的时间当中，你如果身体处在一个静止的状态，这就是我们在以往节目当中多次提到的，为什么强调体力活动，为什么要改变久坐不动的这个习惯啊？那么这里头不是说让你这些多出了这些时间都去做体育运动，关键是改变你的静生活。而且呢中小学呢 他要每天统一安排呢30分钟的大课间的体育活动。那这个里头实际上呢，就是他统一安排，我理解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学校主导，体育老师参与为主体的情况下，他要告诉学生这30分钟里头呢怎么去科学的运动啊。然后呢，其实这也是一个让学生养成一个正确的锻炼习惯，学会一项运动技能啊，提高体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如果这三十分钟就是放任自流的去运动也没有问题，活动，但是这个活动呢，其实从体育锻炼来讲的话呢，我们一直强调体育锻炼是有目的的。 嗯， 但是你比如说像小朋友包括大学生在内，你说你活动30分钟吧，其实每个人呢各有自己的想法。 嗯， 但是呢这个想法的背后呢可能就隐含着他并不清楚他自己身体缺什么，所以这30分钟他也活动了，你30分钟也活动了，我30分钟也活动了，那这里头就和人的这个目的清楚不清楚有了关系了。所以他这30分钟的这个要求呢，实际上就是针对所有的学生而言，那么从学生的这个情景，比如说年龄的特点、性别的特点，还有整体这个学校的这个体育设施呀，或者说其他的体育氛围的这个因素下呢，他可以引导学生呢做科学锻炼这部分的活动。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增和减呢，你看这里头就有了学校主导下的这个增，同时呢也有了学校主导下的这个减。 嗯，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学生呢更好的在学校呢得到这个教育给他带来的体育锻炼和生活的正常的习惯，那他就回到家里头呢，他就可以呢比如说在家里头的一个小时的体育锻炼，他就有了很清楚的我怎么去锻炼的这种概念。然后慢慢的过程当中呢，他可以呢针对自己的情况呢再一点一点的去改变啊。所以这个呢其实就是等于是帮助学生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在他未来真正步入社会独立生活的时候呢，他有自己的一个维护健康的习惯，从小做起。 这里是奥运东道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京津冀之声5月26日优化调整节目播出时间， 上午7点早安京津冀开启早间新闻板块， 下午5点乐行京津冀，京津冀新干线为您提供傍晚的资讯服务， 文化休闲， 创新创业， 求职求学， 乐山乐水， 宜居养老， 我在 我们都在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对一线防疫人员的工作多配合、多理解、多尊重，防疫这场战役有每个人的支持才能赢。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拥挤恐怕在所难免，但健康防护却可以由你决定。注意社交距离，正确佩戴口罩，让健康时刻相伴。 我是京津冀之声节目主持人徐敏。京津冀红色足迹，我向您推荐平西抗日战争纪念馆。平西抗日战争纪念馆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十渡镇十渡村南，距北京市区约100公里。馆内展出的是以平西抗战史料为主要内容的抗战历史长廊，馆里众多的文物、照片、资料向人们讲述着平西人民这段光荣的历程。馆外有平西抗日纪念碑、百名抗日烈士碑林等活动场地，是一所集宣传、教育、参观、游览于一体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庆祝建党百年，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奋进14五，共创美好新时代。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

相传。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6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和大家分享的关于青少年体质健康的问题，还是继续来听严老师和大家去介绍吧。 我记得很早以前跟孟莹做节目的时候讲到过这个，就是终身高功能理论里头呢，他有一个学者做的研究，他就说青少年时期的身体的健康状态的形成，对他成年以后，甚至对他到了老年都是有影响的。所以青少年这段时间的锻炼呢，由于他自己在这个判断力上是有限度的，所以他更多的是依靠学校给他的。那么在这里头呢，你比如说你看他就讲一校一品，这是每个学校他都有他自己的特色，甚至有的学校呢有一校多品的这个情况。第二个呢，其实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他要强调运动应该是有一定的强度的，所以他强调是中等强度啊。你比如说中等强度，你说我们在这个一般的说的时候呢，常常都是用220减去年龄这个来说低强度、中强度和高强度，是吧？哎，我们后面还讲到过一次呢，可以用储备心率啊，储备心率的方式，那就是说你的年龄达到的最高心率减去你安静时候的心率，这样的话呢来推算你运动的时候的这个心率。但是这个强度在体育锻炼的过程当中呢，这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你看他在中小学在大学当中呢，他就特别强调这个问题，所以这才有了我们常常讲到的运动是痛并快乐着。如果你运动没有一点的累的感觉，那这个运动是从运动对身体的功能来讲，它的影响就是很低的， 对， 是吧？然后呢，就是这个体育锻炼呢，它要有足够的时间，要有足够的时间。所以你看它这个增和减里头呢，其实它更强调的呢是相对的来说的。所以一方面要增加体育锻炼，另外一方面呢要减少这个作业的这个时间，但是它并没有讲作业不重要。第二个特点呢，它就讲的是健和管啊。然后呢，这就对体育课呢提出了全面的这个要求。所以在这个学校体育当中呢，你比如说，那你像体育学校体育当中，老师应该跟学生是一个什么关系呢？你比如说，他要教会学，就是要教会学生，要让学生勤练，还要常常的通过比赛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的。所以你看，这就是说他对学校提出的要求就是六个字。就是教会勤练常赛，然后呢再从逐步的完善健康知识、基本的运动技能和这个专项的运动技能相结合的这么一体化的一个模式。所以你看这个里头呢，我理解你比如说健康知识，其实我们在体育锻炼的时候呢，那你要有了健康知识，你就知道这个锻炼对我是需要不需要的，如果需要，我怎么去让我的身体呢能够得到提高和维持我的身体功能。所以你看它第二部分呢就是基本的运动技能，所以你要让学生有一个举一反三的这种能力的养成，这在体育课当中对老师的要求就高了。你像这回这个新冠疫情期间呢，很多的学生呢他回了家以后他不知道怎么去运动， 对，没有这样的技能， 没有这样的技能哈。还有呢就是要学会一个专项的技能，为什么很重要？这就是说比 比赛，你就得有这个运动专项的能力。你比如说我学校组这个足球赛，假如说孟莹你一点都不会踢，你怎么去参加比赛？ 对， 是吧？所以呢，专项技能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啊，一招鲜走遍天，就说你要有一技之长。虽然你不能达到专业运动员的那个水平，你也可能成不了专业运动员，但是我在足球上我有我自己的基本的这个运动的能力，有专项的一些能力，哎，大家玩起来呢我可以踢两下，而且还像模像样的啊。你像我们学校有老师，他那个孩子就在学校的足球队，他鼓励他孩子写这个关于足球的一些日记，还有写一些分析的，写得非常专业了啊。他当妈妈的也特别高兴，特别自豪的跟我讲，他说：“严老师，你看我这是我儿子写的啊。”就是他对世界足球的看法啊。所以你看，有了这种专项的这种能力以后呢，其实这就等于你在生活当中你可能有了一个和别人交往的一个媒介了，那就是等于是有了一个圈子了，是吧？所以你看他在学校当中呢，他就要完善这个从健康知识，基本的运动技能其实就是人的生存能力，走跑跳投，万一有个什么紧张的事情，有个火警，有个什么事情，你能跑跑得动跑不动， 对啊，跑得快， 有个障碍你能不能跳得过去， 对 啊，其实这是基本的运动技能，就是走跑跳投的能力。那么这些就靠你有好的心肺功能，好的肌肉力量，协调性，还有等等的这些。那你像运动技能呢，那就是我有一些我擅长的，我喜欢的啊，那么这就是进一步的。所以从这个学校的这个发展来讲的话呢，它就是让每一个学生要掌握一两项运动技能。我就印象中，你像那个北京大学，他们对学生的要求就是学会三项基本技能，跑步，打太极拳， 游泳。 哎， 对， 其实这个就是你可以想象，假如说我不会游泳，万一我出去旅游，万一我出去活动遇到水怎么办，就没有了逃生的能力了。所以这个呢，实际上呢，你看它就是等于是在这个学校的这个学生的体育课啊，它从课让学生成才的角度呢，它也有这个学校在建设过程当中和管理过程当中的这个提出的要求。那么最后一个，你看它的特点呢，就是教和考。因为在学校来讲呢，考试就是个指挥棒， 最后是需要有一种呈现的形式，那就是通过考试来体现嘛。 其实这个考试它就是一个导向，你比如说你考什么，可能学生就要去准备什么， 往哪个方向去努力嘛。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体育课的考试的内容也好，你比如说我记得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们也讲过关于教育部十三五期间的这个工作的总结和十四五期间将要做的一些事情。其实我们会发现呢，在这个体育课的考试当中呢，它慢慢的要和其他课程保持在同一个分值的水平上。那么我想呢，这也是他用心良苦的一个地方。但是实际上来讲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常常讲到，在体育运动这个问题上呢，我记得跟孟莹多次讲到过，要自己和自己的过去比。 对 啊，因为每个人的体质状况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这个比的背后就是一个考试的概念。所以你学校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考核学生的健康的问题，判断学生的运动的能力啊，包括他对健康的知识、基本运动能力的形成，还有专项运动能力形成，这里头就有一系列的，就是我们有针对性的对这个学生来讲呢，怎么去做。其实这个对学生保持一个积极的科学锻炼的这种心态就很重要。所以说呢，就是在体育锻炼的过程当中呢，那回到一个基本面呢，我们讲这么多，大家都认为这是个重要的事情，但是就具体怎么去做了，其实更重要的是做。因为你在做的过程当中，你才能够感受到运动对你身体所产生的化学变化。或者说运动呢，它给你带来的痛并快乐的感觉，还有呢，运动可以带给你的人和人之间的改善的那种特别美妙的这种印象也好，或者说体验也好。所以你看我在中学当中呢，我是参加学校的足球的队的这个训练和比赛，其实我到现在和我当时中学一起踢球那批同学朋友呢，感情是特别深的。 有很多的在当时的训练过程当中的点点滴滴呢，至今还能够历历在目。 嗯 啊，因为那个时候呢，它不单纯是一个你踢球技战术能力的提高的问题，还有一个呢，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非常纯的这样的一个建立起来的，那这个是长久不衰的啊。所以呢，我就是说，从体育锻炼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你比如说像他这个体育课也好，学校体育的这个变化也好，他肯定是希望这么去走的。那么我们一般看到的呢，就是30%、66.5%、10几点几。其实这个时候呢，其实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或者对于家长对自己的孩子来讲，这就相当于呢，比如说我这个产品的合格率是90%，可能对某一个产品，你拿到这个产品就是100%的不合格。啊，所以对我们每个家长来讲也好，对我们每个个体的学生来讲也好，其实呢，我们不是100%的，就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要怎么去维护好我们的自己的身体？那这里头就有了科学锻炼的，一系列的理论方法和技术的掌握。所以我想呢，在这里头呢，首先就是，从学生来讲呢，那就是一定要上好体育课， 嗯， 一定要积极的参加这个每天的课余锻炼的一小时，特别是学校组织的30分钟的大课间的活动， 嗯， 那因为在这个时候呢，你遇到问题都是可以由老师给你回答的，确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的锻炼呢是正确的。啊，所以你比如说我们从体育锻炼的角度来讲呢，那你看现在从学习的理论来讲，它叫做动作学习理论。 嗯， 那你像我们原来呢讲到动作学习的时候呢，它是利用生理学的一种理论来讲这个动作学习的过程的。所以你比如说呢，在最开始呢，它讲一个动作的学习呢，它是依据什么呢？就是大脑和肌肉之间的关系。所以说呢，你比如说我们学一个动作，可能孟云也经历过，你比如说教练一定会讲，一定会做示范， 嗯， 这就让你有一个视觉的感觉， 是， 首先有一个直观的感觉，然后呢你就要开始呢模仿，但是你从模仿的这个过程来讲，你就会发现学一个新的动作，人是手忙脚乱的， 对 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作用和价值呢，就在于他把正确的动作鼓励你保留， 嗯， 把错误的动作呢告诉你剔除掉， 对， 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呢，或者是通过语言，或者说通过肢体的保护帮助的方式， 对， 告诉你正确的动作应该做到一个什么位置， 嗯， 你看这就是第二步。第三步呢，就是让你通过反复的练习把这个正确的动作巩固下来， 对， 最后呢就是一个你可以充分的体验这个动作背后的，你可以能想象到它的所有， 就是能够给你带来的一个运动收效了。 对，所以这个就是从生理学的角度，它是这么讲这个事情的。所以这就有了一个泛化、分化、巩固和自动化。所以你看体育老师的教学，包括我们大众健身过程当中，它就是这么一个。但是从现在的学习理论来讲的话呢，它增加了心理的元素。所以他首先强调的是一个动机，这个动机呢，一个是激发起来你学习的这个积极性，另外一个呢，他会通过某种方式让你保持住这个学习的积极性，一直持续下去。所以他就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你这个老师呢，怎么能够把学生的积极性动员起来？其实我印象中特别深的，你比如说我带过课的这个学生和他们聊的过程当中，他们就会讲，如果这个老师是一个特别好的运动健将， 嗯， 学生从心底里就服你， 嗯， 就崇拜你，他因为服你，因为崇拜你，所以喜欢你， 嗯， 啊，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人的一种学习当中呢，他这种心理是很重要，他有了这个动机了，我希望像老师一样啊，你看这就是学习动机的问题。然后他第二步呢，就是让你把动作连接起来，这就有了生理学的这个部分，就是泛化、分化和巩固，就是大脑控制肌肉这个通路呢慢慢建立起来。它第三部分呢才讲做 他的动作的自动化。 嗯 啊，所以呢，你看在这个学校呢，如果我们学生在学习动作的过程当中，一个是体育课，一个是课余体育锻炼的这一小时，如何把这些能够带回家里头，其实这就是你的老师的教学能力。 嗯， 体育课你怎么教，课余体育活动你怎么组织，所以他能不能带回家，把你教给他的在家里头自己去做练习，那这个就变得很重要了。所以这个呢，就是我觉得你看他强调这个体育课是一个学生成才的过程，这只是说这个动作，其实现在我们在学校当中呢还很强调课程教学过程当中对学生的思想的教育的问题。 嗯 啊，那你比如说在体育课当中它有很多的，比如说你要学会让学生的合作，让学生正确面对的成功与失败等等的，这些这个其实都是他在做人当中呢他需要具备的社会学的这部分的能力。 嗯， 也就是他作为一个社会人来讲，他必须面对这个环境当中的友好还是不友好的问题。 嗯， 所以他在体育课当中呢，包括任何一个课当中，其实除了他专业教学以外呢，你还有老师他还承担着教育人的这个作用。 嗯， 所以你像这个里头体育课呢，我想在这个课当中呢，他对这个学生的影响呢就是不一样的。你看我现在对我中学当中的一个叫张吕佳的老师呢，我印象就特别深。 嗯 啊，那么他不仅是体育课篮球课教得好，而且他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对我一个人生对这个世界的看法的人生观的形成呢，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嗯， 还有另外一个我的足球老师叫王医生，现在已经去世了。那么在足球训练的过程当中，哎，他就非常用通俗的话告诉你一个很深奥的说法， 或者说很专业的一些训练方法。 为什么这个运动就是比赛当中要合作，你怎么去看这个合作的问题。所以有很多是老师呢，他并不是长篇大论的那个说法，他就是很通俗的一个话。我觉得这个你作为老师来讲，一方面源自于你对这个课程的理解，更重要的你是站在一个教育者的角度，你怎么影响你的学生形成一个正确的学习的这个观念也好，包括价值观的形成也好。所以你看现在就是说学校当中呢，这个课程呢不单纯是政治课的老师的任务，任何一门课程都有这个任务的。 嗯， 其实从小学也是。 当然我觉得啊，刚才严老师提到的这些呢，是我们说在学校当中这个体育课它所扮演的这个作用，对于我们的学生朋友，对于我们的青少年来说啊，都是有非常深远的这个影响的。不是我们以前对于体育课一个比较片面的认识，把它当作是玩儿，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要给我们的这些青少年培养一个体育锻炼的意识，并且还有一些专业的技能知识的掌握。同时呢，他们随着年纪的增大，他们可能对于不同的运动项目也会有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 我想孟云，我打断你一下。 嗯， 这就是你最开始说到的懒得动。 嗯， 这个懒得动背后就是体育老师应该告诉他，你不能懒，一定要动。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老师的这个作用是非常大的。 对对对， 通过我们现在的这些改革的手段，改革的措施啊，我觉得是在让我们的这个学校的体育它有一个更加系统的方向，更加全面的教育年轻人如何去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体育锻炼当中很重要的这个作用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肯定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学校体育它在不断的改良，或者说在不断的去调整，但是我们从每一个人的角度，每一个青年人，每一个家庭，我们其实也不应该只是作为一个被安排的角色。其实更多的我觉得像严老师刚才提到的这些啊，已经有这些政策去做一些指导了，但是如果就是我们的这些年轻朋友们还是觉得哎，我不想动，或者说我不喜欢动，或者说有这样那样的理由，我觉得就不应该了啊。还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从我们之前提到过的给自己的身体能够积累一个很好的这个体质的财富，到我们能够步入到社会 有一定的这个运动爱好的习惯，以及最终我们去为自己也好，为这个社会也好，为我们整个国家也好，去贡献自己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都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地方，而不是只片面的把它当成说我的身体好不好，这不关别人的事情。那就说我们把这个范围划得再小一点，那在这个家庭当中，你的身体好不好，那也是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家庭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些年轻朋友们就更应该从小，或者说叫从我们现在的这个年纪开始，就要有所觉悟，有所认识。年纪小一些的孩子，可能我们更多的是需要家长给他们做一些引导，但是到我们这个中学，甚至是说高中大学，这些孩子们他们已经有了一些独立思考的能力了，那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就需要让他们慢慢的培养这样的一些意识，这个我觉得是更加重要的啊。只有我们的这个政策和个人的意识都全面的提升了，那可能我们之后啊再说像这种体质健康的调查再呈现一次这个数据的话，可能就会慢慢的有所改善了啊。当然还有一点我觉得也要提醒一下大家的，就是呢，我们在参与运动锻炼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要提醒我们的青年朋友们，不要因为觉得自己年轻就对于参与运动锻炼没有了一个敬畏之心。其实这个我觉得也需要杨老师给大家做出一个提醒吧，毕竟我们一直在说运动它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这个风险只要我们是在正确的方向以及保证安全的前提，同时还有一个科学的这个健身的方式方法的话，我们还是能够始终处于一个很安全的并且是有收效的状态之下的。那最后杨老师再给大家做出一个提示吧。 好，运动有风险，但是呢运动要科学，如果科学运动就可以把风险呢规避到最低值啊。所以如果想让风险降到最低值，第一，关注自己的身体，如果有什么不适一定首先停下来然后找大夫啊。第二个呢，不断的反思自己身体在体育锻炼过程当中的变化，那么根据这个变化再进一步的选择，是加强运动的负荷还是降低运动的负荷，最终坚持锻炼啊，形成习惯，成为你的生活方式，维持你一生的健康，它就成了你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嗯， 所以运动快乐，运动让你健康，运动让你幸福。 嗯，那也希望我们的这些年轻朋友能够记住杨老师说的这个话啊，积极的参与到运动锻炼当中，用更好的这个身体状态去迎接我们的每一天，而我们的运动锻炼一定是能够帮助大家实现这样的状态的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杨老师。 感谢收听孟莹主持的奥运东道主，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吃了吗？您？您乐早啊？干嘛去？ 明天上午你有事儿吗？没事咱俩溜溜小花园。 小市场买点菜，行，有功夫带妆。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三地同一声，早安京津冀。 早安京津冀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三地媒体联手打造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的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早安京津冀。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如有不适尽早就医，早发现早治疗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